绝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7年1月9日。75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忠贤院士荣获了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此之前，他曾带领团队分别摘得1989年度和2013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以及许许多多国内外的重要奖项，早已拿奖拿到手软。而这一次跟他一起获奖的人是屠呦呦。作为中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赵忠贤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全程参与和推动了这一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 高温超导本身的所取得的进步，那相应滴水啊，映射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从起步到追赶，一直呢到跻身国际前列。 而在世界超导领域100余年的发展史上，高温超导研究迄今为止仅仅出现过2次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在每一次的热潮中，赵忠贤及其团队的身影都出现在国际前列。北京的赵在这个圈子里可以说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虽然多年来因为成绩斐然，曾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熟悉套路，但身为东北人的赵忠贤还是改不了骨子里的直爽和幽默。 你要用我说的话，那我就说我第一次蒙对了，我第二次也蒙对了，那第三次蒙不上去那就不知道了。 不是，能每次都蒙上挺不容易的。 那就是运气好啊。 蒙对了的说法当然只是句戏言，不过有趣的是，超导这个领域自打问世时起就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确实有着偶然性。超导是荷兰物理学家卡莫林·昂内斯在1911年偶然发现的神奇物理现象。当温度降低到摄氏-269度左右的时候，他惊讶地看到水银的电阻突然不见了。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昂内斯在1913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更在之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给物理学界开辟了一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新领域。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里，赵忠贤团队的年轻人们正在给我们展示神奇的超导现象。他们先用温度在摄氏-196度左右的液氮给一块易被铜氧超导体降温，觉得差不多了，就把它放在一块磁铁上面，这样超导体具有的抗磁性足以让它悬浮起来。不过只要温度一回升，高于超导临界转变温度，超导性失去，抗磁性也就不存在了，它自然就跌落下来。其实只要温度低到一定程度，很多金属和合金都能从普通的导体突然变身为超导体， 就像普通人变成超人一样，拥有超乎寻常的能力。超导体的两大特点是电阻等于零和完全抗磁性，这使它能够应用在医疗、能源、交通、通讯等很多方面。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超导材料得到广泛关注，一度被视为新工业革命的曙光。当然，对于超导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先后有10位科学家因为在超导领域的成就5次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直到今天，这一研究方向仍然潜力无穷。 从科学来讲呢，这是一个宏观的量子现象。对超导的研究呢，它作为这个量子理论发展的一部分吧，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个既高大上又用得上的物理课题，超导研究其实难度极高。单从应用的角度讲，最让科学家们头疼的就是自从被发现以来，超导现象一直与极低的温度密不可分。很多材料虽然有可能变身为超导体，但它们的临界转变温度实在太低，甚至接近绝对零度。绝对零度就是摄氏零下273.15度，科学界常用的开始温标，就是以它作为零度开始计算的。比如我们说一个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是多少 K， 那就意味着这个温度比绝对零度要高多少度。一开始，科学家们发现的超导材料临界转变温度通常只有几 K， 这样的低温环境只在宇宙空间里自然存在，想用人为手段制造出来太难了，也太贵了，极大地限制了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科学家试图寻找或合成具有高临界转变温度的超导材料，甚至梦想着发现室温状态下就能实现超导的神奇物质。但在起初的70多年里，进展却非常缓慢，因为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去寻找。甚至直到今天，关于如何寻找高温超导材料都没有总结出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科学家们只能对着元素周期表苦苦思索，试图在无穷无尽的元素排列组合中寻找规律，或者说碰碰运气。 这就是超导，既是困难，又是它吸引人和这个神秘的地方。 1968年，美国物理学家麦克米兰根据传统理论断定，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一般不能高于40 K， 也就是大约摄氏零下233.15度左右的温度。因此40 K 在物理学界被称为麦克米兰极限，人们用它来区分低温超导和高温超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超导研究者们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在超导现象被发现的那一年，中国正在进行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现代科学尚未兴起。直到1959年，老一辈科学家洪朝生先生带领团队实现氢与氦的液化以后，我国低温物理研究才得以开展，超导研究也开始起步，算起来落后国外足有半个世纪。赵忠乾大学一毕业就踏进了这个全新的领域，在他人生第一本工作手册里记载了很多关于超导的内容，他渴望着尽快有所建树，赶上国际同行们的步伐。而赵忠乾并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自己将在探索高温超导材料的道路上成为率先突破麦克米兰极限的科学家之一。这是2013年拍摄的一段视频资料，时年72岁的物理学家赵忠乾院士应邀到中国科技馆 给一群小学生做关于超导的科普。他展示的是超导体最典型的磁悬浮现象，这可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你看这个就相当于刚才你刚才看那个车，看到没有？我把这个东西一放啊，哎，你看这么大，哦，走，这秘密呢就在这儿，就是降温冷却的液体。 对于赵忠贤来说，孩子们的兴奋和惊叹是意料之内的，毕竟超导这个低温下的奇迹让他自己都痴迷了半个多世纪。 你们觉得好玩吗？这个 好啊！ 以后呢还要找到不要这个液氮的在室温就能浮的超导体，你们愿意去找吗？ 愿意。 赵忠贤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之一，中国高温超导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世界超导研究100多年的发展史上，高温超导研究领域只掀起过2次热潮，而每一次赵忠贤都带领团队取得重大突破，跻身国际前列。30年前，在被称为物理学界摇滚音乐节的1987年美国物理学年会上，46岁的赵忠贤作为5名特邀嘉宾之一，做了20分钟的精彩报告。这是那个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少有的亮相。而坐落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1991年成立后，也成了当时中国物理学界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国际上知名的这些很多科学家，他们来的时候，都要来访问。那么，到这个实验室里来参观啊，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情况。 无论是这些物理学界的大腕儿，还是意气风发的赵忠贤本人，心里都清楚，这股超导研究热潮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巅峰之后或许就是漫长的低谷。超导体由于具有电阻为零和完全抗磁性两大特点，可以在医疗、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科学家们起初发现的很多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只有开始温标的几 K 到20几K， 也就是说只比摄氏零下273.15度的绝对零度高几度到20几度。而这样的低温只在宇宙空间内自然存在，因此大大限制了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百余年来探索和研究临界转变温度更高甚至达到室温左右的超导材料，一直是像赵忠贤这样的科学家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所以超导体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是一个像永恒的主题似的，一直要发展下去。所以你将来找到某一种好的材料了，你还想找到一个更好的一种材料来完善它，来提高它。 麦克米兰极限是区分低温超导体和高温超导体的分界线。1968年，美国物理学家麦克米兰曾预言，合金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不可能突破40K， 也就是摄氏零下233度左右的数值。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高温超导研究热潮之所以掀起，就是因为赵忠贤等科学家们发现了远远超过麦克米兰极限的液氮温区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不仅科学意义重大，更让人们欣喜地看到了超导材料广泛应用的希望。然而在最初的激动过后，人们发现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其实存在很大缺陷。由于这类材料质地易脆，制造工艺难以突破，成本降低并不明显，机理研究方面也进展缓慢，而更理想的高温超导体又不知该去哪里寻找。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对高温超导材料的探索陷入了迷茫。 很多研究者纷纷转向，有的团队甚至解散了。 高文超导经历了差不多十几年二十年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他的这个支持，那么欧美大概基本上如此，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希望了，我们就再做其他的。而中国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稳定，一直对超导是有支持的，那么赵先生他自身当然是一直在坚持。 赵忠贤的这种执着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此之前他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带领团队奋起直追，让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迈进了国际前列，不能因为松劲儿又落在别人后面，何况高温超导又是他特别钟爱的领域，而且科研工作本来就是这样，潮起潮落都是寻常事儿，得有平常心，更得沉得住气，下得起功夫。 那就是大招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参加了，那当着这个最热门过去以后的话呢，就是那剩下来的都是在那儿啃这个硬骨头的，那我们认为这硬骨头啃起来应然有味道，那我们还要继续去啃嘛。 当时硬骨头主要是硬在什么？ 两条，一条应用，你怎么样你的材料做得更好，能够有应用价值，这个它就有一个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问题，另外一条就是科学的意义很大，这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那你就需要做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进展都很有意思。 超导研究呢是科学上物理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赵先生跟我讲过一句话，这个呢大概是外行都会觉得慢，内行日新月异，就超导每一天大概都有激动人心的东西出来。 1987年3月18日晚上，纽约希尔顿酒店一间能容纳1100人的大厅里，挤满了兴奋的学者、研究生和记者。一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几个月的超导竞赛，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 整个前前后后，大概包括看闭路电视有3000人，我也不知道。就历史上有没有比那更大的会，那现在看来就是好像没有这么热闹过。 这次场面狂热的会议整整持续了7小时45分钟，后来被称作物理学界的摇滚音乐节。当晚的5位特邀嘉宾分别来自瑞士、日本、美国和中国，代表着当时国际上研究成绩最为显著的5个小组。赵忠贤领导的北京小组此前独立发现了液氮温区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46岁的他也因此登上主席台做了20分钟的报告。这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少有的亮相，也标志着中国高温超导研究跻身于国际前列。在那个中国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的年代里，赵忠贤他们在基础科学领域能够挑战国际前沿并取得这样的成就，令所有中国人都深感振奋。 回到房间以后，很多留学生来找我嘛，他们都非常激动嘛，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上有中国的代表在那里讲工作，那他们都很激动。 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见他一面，不容易啊，不容易，围的人太多，我们也挤不进去。掐指一算，快30年。当初这个意气风发啊，像个小伙子一样，到今天呢，已经是满头白发。 在赵忠贤办公室的书架上挂着一阙小令《洗铅音》，这是一张放大的影印件，原稿也珍藏在赵忠贤的手里。平湖静，小河浑，侧腹半庄心，檐前竹上腊梅熏，花信又初春，去复还，檐间叫，几代师生耕造，为中华物理生根，超导贺高温。这是1987年3月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专门为赵忠贤团队写下的贺词，距离今天整整30年了。那么赵忠贤他们当时究竟做了什么才赢得这样的关注和认可呢？1986年9月，一本不太出名的学术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很具挑战性但也被很多学者怀疑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 IBM 苏黎世实验室的缪勒和贝德诺兹。文章称，在 35K 也就是摄氏零下238度左右发现了超导现象，还在题目里使用了 possible 也就是可能这个保守的字眼。这篇文章引起了包括赵忠贤在内的国际上少数超导研究者的关注。 九月底看到这个瑞士这个文章，我觉得有道理。在这之前有一篇这个很高档杂志发表一个氧化物有40K 以上超导性，那篇文章我都不相信。 在此之前，曾经有很多科学家宣称发现了高温超导材料，却又无一得到证实。科学界已经厌倦了这种狼来了的把戏。然而这篇文章的内容却刚好与赵忠贤早期形成的探索高温超导体的思路不谋而合了。 他这个就是这个材料是很不稳定，那和我的想法就是这个结构不稳定会能导致高临界温度超导电性，这一点这个是合拍的。 对于高温超导相关的问题，赵忠贤有着极其灵敏的嗅觉，因为他在此之前经历了10年磨一剑的长期积累。早在1976年，赵忠贤就转向了高温超导这个国际前沿领域，一直积极推动着全国的高温超导研究，参与发起和组织了2年一届的全国高温超导研讨会，并整整坚持了10年。 我是积极分子，就相当于秘书长吧，就是第一跑腿的吧，来做这件事。比如说我们在广州一次开会，大概在80年吧，我们住在那个招待所，年龄大的2人一间，年纪轻的6人一间，打呼噜的集中一个房间。那么最后呢，打呼噜的人还是把别的房间人给吵醒了，但就在那种情况下，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所以这个坚持不是我一个人坚持，是大家的坚持，我才能够坚持下来。 他的中国人就说性格很开朗豁达，交的朋友很广，所以有能力在一定的时候招集一批有相当好的专业素质的人员在一起来做这件工作。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1到23个，当时自己动脑筋，一直想把它做得更多，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劲儿嘛。但是我一做多了以后，工长就找我来了，说你做这么多，你让别人怎么样？怎么办？说不行啊，因为我还在思想改造呢，你还做那么多，所以我就不能超过23个。你做同样的东西，那我当时就感觉到嘛，就是这样就没意思。但是我认为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因为他每天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我自己希望做每天看到一个新的事情，搞科学他有上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享受很多人是体验不到的。就像您的打麻将，你总有胡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胡的。 不过乐趣归乐趣，涉及到严谨的科研问题，赵忠贤可绝不含糊。身为东北人，他的身上除了隐隐存在的英雄气概之外，还有一股直来直去的火爆劲儿。在一段珍贵的视频资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赵忠贤50多岁时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真性情。据说这是他极为罕见的一次冲学生发火。 我个人认为，没有责任心的人就是社会上的废物。因为你说你能干什么？可是我让你去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干不干，也不知道你好好不好好干。那我这个人我就不能放的，对不对？那等于就是这个人就是废物了。我要这人干什么呢？我所谓被严厉批评的人，基本上不是说他所犯的错误批评他，而是他没有责任心来批评他。 找你找不到，你摸什么样？当还有什么比这还重要的？ 我不知道这个严重。 你不知道这个严重，你不知道这个严重，他不能工作还不严重吗？你整全市的工作都停下来了。你还不知道他严重吗？你马上先写个，你把实际情况写得清清楚楚，不能讲假话，这样便于他们找原因和那个去修理。第二就是你要写个检讨，这不是老师要求你的，是实主任要求你的。 他这个爱憎分明，所以性格很鲜明的一个人。我想是无论是在做人上还是在这个。做学问上大概都是这样，都知道他这种非常直率的性格。因为科学上最越直率越好，用不着去绕弯子，因为科学它1是1 2是2，所以这个是留给大家我想印象最深刻的他的特色特点。 现如今我们看到的赵忠贤显然比当年温和了许多，或许是岁月风霜中打磨了锐气，或许是多年的坚守让他变得更加从容。然而对于寻找高温超导新材料这件事，这么多年他都痴心不改。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取得了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材料方面的突破，但赵忠贤相信世界上不可能只存在着这样一个高温超导家族，对新材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不仅临界温度高，它其他性能也好，也就更适合应用的超导体，所以这就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任何一个新超导体的发现，这一看看它有没有应用价值，另外还看它有没有科学研究的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就是推动物理的发展。 2007年秋天，大家栏目曾采访过赵忠贤，那一年他66岁，染了头发，看上去特别精神。虽然顶着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等一大堆沉甸甸的头衔，他最多的精力还是放在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工作上。谈起自己的工作状态和超导领域的发展前景，显得相当乐观。 不能保证出突破性的大成果， 对， 但是我能保证它 一定有 一直有成果。你要知道，任何一事件都是有积累的。我当然希望我现在的积累，在我的学生和年轻人身同事上就能够有所突破。但如果说我没有做的这点，我做了这个积累，是下一代人或者是别的小组在这个积累上做出成绩，那也并不等于在我这儿投入就是白投入。 而无论是赵忠贤本人，还是我们这些采访拍摄他的人，当时都并不知道，将近20年的超导退潮期很快就要结束了。高 温超导研究的另一次重大突破不到半年后就会发生，而赵忠贤团队多年来的积累将转化为丰收的果实，并被他们亲手摘下。在缪勒和贝德诺斯那篇文章的启发下，赵忠贤和他的北京小组开始着手研究铜氧化物的超导性，而和他们差不多同时出手的还有美国和日本的几个实验室，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由此展开。所有参与竞争的人心里都知道，谁能在这场超导大战中拔得头筹，谁就能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笔。很快，东京大学实验室首次成功证实了贝德诺兹和缪勒的成果，此后各个实验室捷报频传，报道出来的超导临界转变温度不断攀升。而此时的赵忠贤他们在一以继日做实验，累了就轮流在椅子上一等一会儿的状态下，却还在被国际同行无法想象的物质匮乏困扰着。生活方面的条件差倒是不难接受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赵忠贤甚至认为那时他们的运气还算相当不错。 正好在我们86年底和87年初这段时间啊，我们加班加点的昼夜干的时候啊，鸡蛋不限量，那我们可以煮面条煮吃鸡蛋。那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吧，这高潮过去以后吧，这鸡蛋限量了。 真正让赵忠贤他们为难的是，即便所里提供了很大支持，却依然紧缺的经费和依然落后的实验条件。在这张当年的照片上，赵忠贤和同事黄玉珍正在展示他们自己亲手绕的烧结炉。他说，当时自己动手解决急需的问题是常有的事。回头想想，凭借这样的硬件基础，用土法炼马的方式来跟国际超导领域的顶尖团队们同场竞技，简直有不自量力的嫌疑。除了硬件设备之外，用来降温的液氦无法随时供应，赵忠贤他们手头的原料不仅十分有限，而且纯度还不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发现恰恰就埋伏在赵忠贤他们眼前的困境当中。 当时后来发现这个用这个氧化蓝呢，就是这个叫上海公司合营的一个厂生产的，它就等于就是纯度比较差嘛，那是56年的生产的，你到了这个叫86年来用，正是因为它有杂质，才启发我们替换这个元素，也是说坏事变好事。 经过反复试验，赵忠贤他们终于在蓝贝铜氧这种化合物中首先发现了临界转变温度为48.6K 的超导现象。这个超过40K 也就是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的发现让他们兴奋极了，原来高温超导体真的存在。不久他们又发现了70K 的超导迹象，也就是摄氏零下203.15度。198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我国发现 70K 超导体的消息。当时国际上有些学者对这一成果表示怀疑，赵忠贤他们集中了很大力量试图重复 70K 超导迹象，却因为样品问题没能成功。在科学上，如果一个实验成果不能重复，那么即便它真实存在也会被认为站不住脚。于是赵忠贤他们开始寻找原因，并琢磨起了新的方案。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它的杂质不纯嘛，这杂质也是一种可能，就是它在起作用嘛。那么这样才想到，比如说我找到没有磁性的又跟蓝相近的 那么找了一，那除去这个方案还有其他很多方案，那就这个方案它实现了。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深夜，赵忠贤团队在易贝铜氧中发现了临界转变温度93K 的液氮温区超导体。这一回实验结果不仅可以重复，还比之前更为理想，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发现。从摄氏零下260多度的液氦温区提高到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温区，意味着制冷难度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毕竟液氮的价格只有液氦的几十分之一而已。 很多地方用液氮的很方便了，就相当于一个热水瓶就可以去打一瓶。那么如果说这个能够广泛应用的话，那对这个世界影响非常大的。 消息传出，北京小组的这一突破轰动了世界。1987年3月，那场激动人心的大会召开的时候，超导临界转变温度的记录经过不断刷新，已经突破了100K， 也就是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提高了80多度。而当时站在主席台上，到1987年3月，那场激动人心的大会召开的时候。超导临界转变温度的记录经过不断刷新，已经突破了100K， 也就是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提高了80多度。而当时站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赵忠贤，在赞誉归国之后却被拍下了一张流传甚广的经典照片。从国外回来，脱下西装换上便服，赵忠贤马上切换到了日常生活状态。他骑着板车去给家里拉急需的蜂窝煤，正好儿子无意中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精彩的瞬间。这一刻的赵忠贤和他眼里的高温超导一样，就像一滴水珠映射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科学家的真实状态。而时隔整整30年，再回首当年鏖战，赵忠贤心中却仍留下了淡淡的遗憾。 从某种意义上，假如说在1986年底，我的条件有现在条件的1%，我可以做得更好。 1987年12月10日，这场超导竞赛的领跑者缪勒和贝德诺兹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89年，赵忠贤和中科院物理所的同事们集体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1年，50岁的赵忠贤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上世纪80年代末的这次超导浪潮迅速波及了全世界，许多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看到了曙光，纷纷参与进来。人们期待着高温超导体的广泛应用，期待着常温状态下的超导材料很快被发现，期待着随之而来的产业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料这样一股浪潮很快被现实的壁垒挡住了去路。由于加工难度大，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在应用方面存在很大缺陷，更理想的高温超导材料又迟迟不肯出现，科学问题上的探索也进展缓慢，全世界超导研究陷入了漫长的瓶颈期。直到多年后，赵忠贤他们才打破困局，在一场新的高温超导浪潮中再一次劈波斩浪，傲立潮头。2008年2月，一个令超导领域振奋的消息在学术界迅速传播。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细野秀雄研究所报道，在掺氟的蓝氧铁砷材料中存在 26K 的超导性，也就是临界转变温度为摄氏零下247.15度。这与赵忠贤之前长期坚持和积累发展的新思路不谋而合。 那我们 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就和我们多年形成一种想法，比如说四方的、层状的、有多种相互作用的系统，这种系统里可能会有高温超导性，那马上做起来了。 有了值得探索的新方向自然是好事，但当赵忠贤团队深入分析日本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时，却发现了一件令他们颇有些遗憾的事情。铁元素一直被认为是超导材料的禁区，因为它是典型的磁性元素，是公认的超导电性破坏者。因此，在探索新型的高温超导材料时，赵忠贤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科学家一样，没怎么打过铁的主意。谁也料想不到，机会偏偏就藏在这个破坏者身上。早在1993年，赵忠贤的团队就合成出了一类同基化合物，稀土铜稀氧，没有发现超导电性，结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竟然与一个重大发现擦肩而过了14年。日本科学家在2008年发现的这种蓝铁砷氧氟超导体，与赵忠贤他们1994年文章中提到的稀土铜稀氧体系，从结构上讲其实完全相同，有所区别的仅仅是铁基与铜基的不同而已。 这个东西不怨别人，是你思想不够解放，你这个视野还没有那么宽阔，你站点没那么高，只能这么说，你没有什么什么后悔药吃了。 尽管如此，赵忠贤在超导退潮期将近20年的坚守和积累也绝不是毫无意义。这不仅使他敏锐地意识到铁基方面这一发现的重要价值，更让他具备了迅速抓住机遇、赶上新一波浪潮，并以最快的速度抢占阵地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了，问题就是谁来判断他往下怎么走，谁有机会抓着。所以我们做了，我提出来用这个高温高压合成氢稀土替代，速度特别快，那我们就等于几乎把所有的54K 以上的超导体几乎都是我们的给做出来了。 这门被大家戏称为土炮的压机是赵忠贤当年从别人不要的设备中淘来的，经过不断改造修理一直用到现在。别看它外表笨重陈旧，在赵忠贤团队的铁基超导体研究中却是发挥了很大作用。 基本上24小时。 在赵忠贤领导的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里，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董晓丽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在2008年春天留下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实验记录。 对，这就是超导转变。 2008年3月28号，超导转变温度52开的普铁砷氧氟就做出来了，团队全体成员非常兴奋，因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是，临界温度从26开升到52开，提高了一倍，而且还突破了就40开的麦克米兰极限，那就意味着是高温超导。 突破麦克米兰极限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赵忠贤根据多年积累提出的这个方案，使他的团队能够抢在绝大多数国际同行前面，迅速发现系列5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55K 纪录。这一成就也证实了铁基超导为高温超导。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高温超导材料终于有了除铜氧化合物家族之外的另一群新成员。 赵老师当时的话已经67岁了，但他带着我和志安开过3个通宵，总结讨论分析，然后这个总结实验结果， 成文发表到 Archive 上。 就这样，在国际高温超导研究领域有史以来的第二次重大突破中，赵忠贤和团队又一次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直到今天，他们创下的大块铁基超导体55K 临界温度的记录依然无人攻破。赵忠贤他们的铁基超导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得到了国内外高度评价。美国科学杂志三次报道赵忠贤组的工作，其中一篇标题为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向最前沿。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波高潮，中国科学家主要是在材料上的发现。这一轮的高潮，我个人的体会不单单是在材料上的发现，而是在物理性能上方方面面的发现。而且我们也不单单是在一个方向上突破，是在若干体系上都有过这种很好的表现。所以这两次研究呢，就表明了整个一个科学家的一生啊，就如何能够这个在一个问题上不但专注，而且他整个这个水平的提高和带领团队人才培养的提高。 2014年初，赵忠贤小组的成果作为 4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的重要部分，与陈先辉等科研团队一起荣获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距离他上一次获得这一奖项已经隔了整整24年。2015年，赵忠贤与中国科技大学的陈先辉等三人分享了国际超导领域重要奖项马蒂亚斯奖。潮起潮落坚守，英雄白发归来，两度摘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又在2016年度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对于赵忠贤来说，这些只是多年来投身超导研究领域探索未知世界时，在不经意间捎带着收获的果实。今年76岁的赵忠贤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不断地帮年轻人出谋划策。在率领团队打过2008年那一场硬仗之后，他对自己带的这支队伍的年轻人越来越有信心。赵忠贤知道，继续前行谋求超导领域新突破的希望就寄托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身上，因此越是被他看好的人才，他要求的就越发严格。 这是我相当于是今年在职称考核的时候一个申请表，当时我拿去赵老师，给赵老师，让赵老师给提一些建议。赵老师花了1-2个小时从头到尾挨个挨个去改，而且改了一遍还不算，改完之后还有第二遍第三遍。 在赵忠贤长达40年的倡导和带动下，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已经深深扎根并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伴随着科研上的一次次突破，超导材料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在能源、医疗、信息、交通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无论应用上的推广还是理论上的推进，都是赵忠贤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们就说觉得每做一件事情，希望对这个在人类的文明的长河中，我能够有一点点水加进去，就是你做一个中国人去做一些贡献，这本身就是说对国家的贡献。 对赵忠贤来说，超导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虽然已经荣誉满载，白发满头，他仍然渴望和期待着下一次突破和下一场浪潮的到来，孜孜以求并乐在其中。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